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又翻翻起嚟呢个咧城寨新闻嘅时间啦，我系 Edith 啊，咁啊过咗呢几个礼拜咧，咁啊嗰个节目咧就一直都希望即系有多啲意见啦，可以咧一度越做越好啦，咁我就即系叫做有一个 review 之后咧，咁我谂啊。呢一個節目開始咧，就會加多啲我自己嘅一啲意見落嚟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即係再俾多啲意見咧，睇下呢一個節目可以再點樣改善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咧開始講咧，一定要講就係講呢個民建聯害死啲雀仔啦。呢啲雀仔咧，可能大家都見到啦，有一啲鹭鳥咧，本身咧就喺大埔嗰個樹林裏邊咧，就生活得好好地地啊。跟住咧，最近仲要係佢哋嘅一個繁殖嘅季節，無啦啦咧就有個民建聯嘅區議員咧，就即係就冇嘢揾嚟做咧，咁咧就走咗去康文署嗰度投訴啊，就話嗰度好多雀屎啊，就影響到啲途人啊。然後咧，康文署因為收到投訴咧，所以就去斬樹，結果咧就令到啲鹭鳥咧，啲 BB 咧就跌曬落地下咧，不但止無處可歸咧，仲無啦跌死咗，咁啊害死咗好多呢個咁珍貴嘅鳥類。我哋睇下片先啦。 一地雀屎變雀屍，康文署就斬樹拆巢 ，say sorry 喎。真系睇到人心都噏埋。呢度系大埔云头角里，全港第二大嘅鹭鸟林繁殖区。话说康文署早前接到市民投诉，话呢度好多雀屎，当局于是喺星期二派出树木组嚟清树。嗱，家下雀屎应该少咗啲啦，满意啦。 如果你系雀爸爸妈妈，可能你出咗搵嘢食，跟住翻嚟个巢唔见咗，个 B 又唔见咗，咁你会点呢？有一部分嘅雀应该系冇办法。成功去繁殖，甚至係有啲幼鳥死亡，其實對於雀仔嚟講都係有非常大嘅影響。 佢話漁護署、外協同埋附近加道里農場嘅人員，當時一知道鹭鳥林受破壞，即刻嚟搜救，帶走咗16隻鹭鳥，但當中5隻已經死咗，另外一隻要人道毀滅。呢一朝我哋嚟到，再發現幾隻毛都未出齊嘅幼鳥喺附近斜坡徘徊，似係揾唔翻個屋企，相當無助。嗱。话口未完，又有一只啦。有街坊话呢头啲雀屎问题的确几严重，有时臭到要戴口罩或者担遮防中弹。不过觉得斩树就冇乜必要咯。 其实跑过去都系十零秒嘅事，咁跑过去都好过另一啲雀仔冇地方生活啊，会死咁样。 个个识好似你咁谂就好啦。而查实康文署今次行动仲随时犯法。事关任何人如果没有特别许可证，都不得移走、损害和故意干扰任何受保护野生动物的巢或者蛋。渔护署正向康文署了解事件，而观鸟会已经报警，表明会跟进到底。去到同日夜晚，康文署终于铺头了，话就事件感到难过，向公众致歉，承诺会严肃调查和跟进。 翻翻嚟啊！咁我哋睇咗啲片咧，見到啲可憐嘅嗰啲雀仔 B B 咧，我都好唔開心啊！即係其實咧，講真啦，呢個世界係咪淨係得人類呢？係咪淨係得人類生存喺個世界度咧？其他生物都係唔可以生存嘅咧？其他生物咧去屙屎咁就係有問題咧，咁你就要殺咗佢咧？即係有啲咁嘅人咧，我覺得係好令人氣憤嘅。嗱，咁我哋記住邊一個民建聯嘅議員咧係要求去斬樹嘅咧？嗰個人咧就叫黃碧嬌。 系啦，呢个系大埔嘅区议员嚟嘅，佢咧就喺广福及呢个宝湖区啊。咁所以你喺嗰度嘅，如果你咁啱有听众住喺嗰度嘅话咧，你就真系要认住呢个人啊，即系记住你叫埋啲街坊，以后千祈唔好投佢。其实咧，有啲朋友都话，其实你住喺即系住喺嗰个大埔嗰一区咧，已经住咗好耐，喺附近读书嗰啲咁样嘅。小朋友啊，啲學生咧，差唔多日日都要經過區啊，即係咁多年都係咁樣嘅，冇人即係從來個個都知道嗰度好多雀屎，知道嗰度臭，但係從來都知道嗰度好多雀仔喺度即係飛嚟飛去啊，咁咪都冇人覺得嗰度有問題嘅，自己即係驚雀屎咁咪擔把遮咯，即係何必要斬樹咧？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可以睇得出有兩個問題喺度，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即系点解啲区议员咧系可以完全唔需要去谂下 process 嗰啲人咧？即系有人投诉嘅时候，佢唔去谂嗰个投诉究竟系明唔 make sense 嘅咧？即系如果你话嗰样嘢系即系好值得做嘅，咁你即系你可以谂方法去有个好即系好啲嘅方法去做啊。如果有啲人无啦话嗰啲雀仔好嘈咧，咪就要杀咗啲雀仔咧？即系觉得嗰样嘢系好唔合理啊！咁如果你冇呢一个能力去 process 嗰啲嘢，嗰啲要求啊，嗰啲投诉系咪合理嘅话，你唔好去做区议员啦，唔好去做官啦，系冇啊？咁啊，第二样咧唔 make sense， 都系觉得好令人气愤嘅嘢，就系、是、康文署究竟点解可以咁疏忽嘅咧？即系你头先大家睇到嗰条片咧，都会知道咧，其实佢咁样无啦啦去即系叫做骚扰啲野生嘅动物啦，仲要系受保护嘅动物咧，其实已经系触犯咗法例噶啦。咁所以官僚会咧都已经报咗警啦。咁如果即系佢再追究落去嘅话咧，其实佢即系康文署系需要负呢个法律责任嘅，因为任何人咧都系唔可以无啦啦移走。或者是即系赶走一啲野生嘅动物嘅，咁你而家咧拆咗佢个巢，仲要整烂晒佢添，你仲唔犯法？系啦，咁其实咧以前咧康文署咧都已经系有先例噶啦，佢都唔系第一次咧去无啦啦即系叫做咁求求其其事事淡淡咁去做嘢噶啦。咁佢以往咧就曾经咧都有个咧民建联嘅区议员咧就投诉啊，就话唔知嗰个附近咧好似系好多嘅木棉树啊，咁啊所以啲木棉树咧咪会飘啲咁嘅种子啊出嚟嘅。前嗰排都有啲即系白色一嚿咁样嘅，好似棉花咁嘅嘢咧，就可能飞嚟飞去咧。咁佢就话嗰啲嘢咧就搞到人哋未鼻敏感，咁于是咧就要求咧去斩树，咁嘅结果点咧？结果咧嗰度几乎咧嗰区近100棵树咧全部被康文署斩晒，即系大家会觉得使唔使啊？即系当然啦，你其实有树就可能会即系有呢啲种子，可能真系会令到某啲人鼻敏感嘅，但系都不至于系可以斩晒100棵树。嗰度除咗浪费，仲要系即系令人好肉赤啦。你其实去生长一棵树，其实要好长嘅时间噶嘛。咁啊，我又可以分享一下。以前咧有一個經歷嘅，咁我以前咧就曾經跟住一個樹木嘅專家咧就出去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去睇一啲樹嘅成長啊。咁話說咧，其實前嗰排咧就其實咧路政署咧都曾經就樹嘅問題咧就有個報告出嚟嘅。咁啊係咩事咧？就話原來咧政府咧就覺得咧呢個台灣相思喺香港咧就太多啦。咁於是咧，佢要諗方法咧去移走佢哋。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件事啦？咁其實你平時咧行街咧，你經過唔同嘅路啊，即其實基本上咧，大部分咧斜坡上種嗰啲樹咧，好多時都係台灣相思嚟嘅。咁台灣相思咧有個好處嘅，就因為佢就好野、好粗生啦，亦都咧係好強壯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即係佢要搲實嗰啲泥咧，令到啲山坡咧嗰啲泥唔好咁鬆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品種嚟嘅。咁但係咧政府啊就覺得咧台灣相思咧就有幾個問題。第一咧，佢哋就話：哎呀，啲台灣相思咧得40年命嘅咋，所以咧40年命以上嗰啲咧，我就會斬曬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话台湾相思咧，佢觉得呢个名唔好听，因为叫台湾相思，咁所以咧嗱唔系我讲噶，佢即系政府咧系真系因为呢个问题咧，所以就话我哋唔要台湾相思，就要多啲咧本地嘅品种落去，即系种落啲斜坡度咁。咁啊，即系我唔知道几时呢个政府变成一个本土派咧，无啦啦就要种咁多嗰啲本土嘅嗰啲叫做。品種的樹落去呢個斜坡上面啦，咁但其實台灣相思嚟咗香港已經好多好多年嘅啦，咁咪亦都其實你講樹呢個品種，你冇話即係邊一度咁啊，只不過佢個名叫台灣相思啫嘛。 咁第三樣嘢咧就更加無聊。咁政府咧就話咧，即係要取代啲樹咧，亦都要種多啲叫做。即係嗰啲灌木咧，就叫做有花有草嗰啲咧，就去啲斜坡上面，就話會靚啲。咁但係其實政府從來都冇諗過咧，呢啲咁樣嘅灌木咧係好容易積水啦，易積蚊啦，亦都係會令到咧啲斜坡啲土地好鬆嘅，因為佢唔係一啲樹有啲根喺度。咁啊，總括嚟講咧，就即係同呢個露鳥嗰件事咧就一致嘅，因為咧政府咧做嘢就是事事淡淡嘅，佢凡親咧覺得嗰啲問題咧佢未知點樣解決咧，佢就會用一個最簡單同最即係最短視嘅方法嚟去做咗佢嘅。點樣咧？見到有樹有問題咧，佢唔會諗去醫，佢會斬咗佢。見到有雀屎，佢唔會諗點樣去保育啲雀仔啊？點樣用啲方法嚟即係叫做令到條路可以乾淨啲？佢會斬咗棵樹去，等啲雀仔以後唔可以喺嗰度住。即係呢個咁樣嘅政府係究竟佢點樣可以係即係好好咁即係管理緊香港咧？佢其實即係叫做所有嘅政策咧，都係好好短視，亦都係好無謂嘅做啲嘢。咁好啦，咁我哋叫做再繼續落去啦。咁我哋可以講下咧，就係、是今個星期咧，亦都有另外一件事嘅。咁就係689咧，就終於俾人彈劾啦。咁係啦，咁我哋就即係見到咧，28個泛民嘅議員咧，就叫彈劾咧，就發呢個689啦。咁包括即係叫27個泛民議員加埋咧醫學界嘅陳佩賢咧，就啟動基本法嘅73條啊。咁就嚟彈劾咧，就指梁振英咧，就因為 UGL 嗰件事咧，因為作為一個調查對象咧，竟然咧就去勾結呢一個周浩鼎咧，而就覺得佢係違反咗基本法啦。咁其實咧呢件事上面咧。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咧，呢啲咁嘅議案咧，99%咧都係唔會俾建制通過噶啦。咁不過你話係咪唔俾建制通過咧，就完全冇即係冇意思去做呢個彈劾咧？就唔係嘅。即係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如果有啲好多建制派咧，其實咧就算佢唔去通過呢一個咁嘅議案都好啦，其實佢亦都知道梁振英係好有問題，亦都係因為呢個浩鼎門咧感到係好不滿嘅。咁包括邊個咧？就係、是、一個叫石禮謙，石禮謙係建制派，大家都知嘅啦。咁但係其實咧，佢竟然咧，雖然咧佢就唔去支持呢一個彈劾嘅議案，但係咧佢就話。啊！佢竟然就喺即系发言嘅期间咧，就不断咁批评689啊！佢又话任何有常识嘅人咧，都系唔会无啦啦俾周浩鼎，即系俾议员咧去修改文件啦。然后咧就话啊，梁振英咧就作为一个资深嘅从政人咧，系点都应该分到特首同议员嘅嗰个分别啦。但系点解梁振英系做唔到咧？咁甚至咧，佢又会话咧，其实议员咧，即系佢。指責呢個周浩鼎話議員咧就唔係周浩即係唔係特首嘅一啲傀儡啊，唔係特首嘅一個奴隸啊，唔應該係即係俾佢特首講咩就做咩，就話咧周浩鼎係一個扯線公仔。喂，即係其實咧講到689呢個人咧，我諗好多建制都係頂佢唔順嘅。我諗如果啲建制真係有意思咧，真係叫做去彈劾，即係喺呢個彈劾嘅議案裏邊咧係。有一啲表態嘅話咧，我覺得不妨咧，啲建制派咧係可以試下唔出聲，唔去為呢個梁振英去護航。你可以未必需要去真係好似周石禮謙咁樣去批評佢，即係公開去唔去鬧佢嘅。但係其實你唔啲建制派唔出聲咧，其實都已經係一種表態嚟㗎啦。咁啊，我諗即係雖然咧，就最後呢一個議案咧，都未必係應該係會通過到啦。但係如果咧有好多建制派最後唔出席或者缺席咗呢個投票，就係唔去表態嘅話咧，就咁啊，其實對梁振英嚟講都是一個污點嚟嘅。好啦，咁我哋去到咧，即系第三部分啦，可以讲一讲呢个咧，中央咧最近咧就研究咧释法啦，就去咧叫做停止个拉布嘅问题。咁啊，话说咧，其实即系中央咧一直咧都其实好中意用释法呢个样嘢去解决一啲问题啦。咁啊，最近咧信报咧其实就有一篇嘅即系余锦言嘅一个叫政治嘅一个吹风嘅一篇文咧，就讲到咧就话原来咧中央咧就开始研究紧。 咧基本法里边咧有冇一啲咧空隙咧系可以俾中央咧去即系以后制止咗拉布呢样嘢？咁佢就话咧希望咧用咧基本法第74条咧嚟去处理呢个问题。咁啊原来咧就话啊，原来基本法74条咧就讲过咧话，如果咧唔凡亲唔涉及公共开支同埋政治体制。即係嘅或者政府運作嘅咧，咁就可以由立法會議員去個別或者即係去聯名提出一啲法律嘅草案啦。但係如果涉及咗呢一個政府嘅政策嘅嘢咧，係提出之前咧，提出啲法律草案之前咧，一定要得到行政長官嘅書面同意。咁換句話說咧，其實就即係話會如果中央要去釋法去對付拉布嘅話咧，咁呢一個條文咧就會涵蓋咗議員修訂啦，即係話佢會變相咗咧削弱咗議員嘅一啲權力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咧，慢慢中央都去想去行呢個叫釋法常規化，就希望借住釋法咧，就直情係去攞得呢個全面嘅管治權啊！咁我哋如果唔希望即係中央去咁樣做嘅話咧，我哋七一嘅時候咧，未必就真係要大家一齊上街啦。咁我哋陣間第二節再繼續啊！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萧屎塔歌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萧波？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萧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卢汉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卢汉推估。 好，翻翻嚟第二節啊，咁我哋講啲輕鬆啲嘅嘢啦。話說咧，見到鷹島火山啊，日本嘅鷹島火山咧就喺九州嘅鹿兒島嘅，咁佢咧就爆發啦。這個活火山咧，其實咧時不時都已經爆噶啦。一月嘅時候咧就爆過一次啦，喺若干年前咧試過爆一次咧，仲要係爆咗幾個月添嘅。咁啊，呢個火山咧就最近又爆一次啦。咁啊，佢就啲煙咧就話說就升到去3000多米高。咁其實我咧點解要講呢？因為我就係啱啱喺嗰度旅遊完翻嚟啊，咁我可以俾大家睇下，即係叫做嗰度啲片啦。咁我亦都係一條咧，即係我哋自己啲朋友剪出嚟嘅片嚟嘅。咁誒睇得到嗰個鷹島嘅火山咧爆發嗰一刻啊，去片睇下。咁呢條片就有啲朋友一齊剪嘅，咁啊剪得好唔好呢？其實就好好玩嘅，想同大家講。咁啊，原來咧我去嘅期間咧就五月底咧，原來已經係講緊爆發緊，即係個火山已經爆緊噶啦，已經係去到三級嘅火山警戒噶啦。咁啊，其實我哋又唔係好覺啦，去到玩又唔係好覺啦。咁啊，見到佢成日噴煙，我以為正常，原來唔係正常，佢係真係耐唔耐先會有嘅咁。咁啊，不過咧就九州呢個地方係好值得去嘅，佢啲火 山，即係你因為活火山嘅緣故咧，所以佢嗰個啲即係盛產好多農產品啦，即係嗰啲土地比較肥沃啦，同埋咧就好多嘅温泉可以浸，而且嗰啲温泉好堅嘅，真係好大陣硫磺味咁樣。咁佢九州咧就最出名係呢、這個番薯係啦。如果你齋講呢個而家爆緊嘅英島咧，澤丹係嗰個英島咧，嗰笪地咧最出名咧就係啲大蘿蔔、白蘿蔔啊。啲白蘿蔔咧好大嚿，佢個同埋樣好得意嘅，係即係好橢圓形咁樣嘅。咁就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去呢個英島睇下嘅話咧，就要睇一睇佢究竟係咪爆發緊啦。因為咧原來佢每年咧一爆發嘅時候咧，佢咧啲煙咧飛上天咧就會成個天都黑曬咧，咁你就好冇癮嘅去到。係啦，咁啊嚟即係叫做去完日本啦，咁我哋又翻翻嚟香港啦，咁啊見到一啲係啦，就係啦，頭先見到嗰幅圖咧，就係一個火山爆發緊，佢係最近好似尋日定係前日發生嘅影嘅相嚟嘅就呢一幅係啊，咁佢啲煙去到3000多米高啦就。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啦，就叫做講下呢個喺日本人嚟香港，又其實又拍咗啲乜嘢嘢咧？咁我哋有個 MV 去睇下先。嗯，廟街去睇下。睇到呢度先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上去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咧，叫呢首歌叫《迷宫》啊，咁就由一个叫满岛爱嘅女明星咧，就即系日本嘅女星去唱嘅。咁啊，话说呢个女星咧，就好似好中意咧王菲咧，同埋咧一套电影叫《重庆森林》，咁所以咧呢一个 MV 咧就特登咧就去咗香港一啲好有特色嘅地方度取景啦。咁佢除咗去咗头先你见到庙街啦，亦都去咗鲗鱼涌啦，亦都去咗北河街嘅咁。咁我觉得好得意啊，即系有种觉得咧，哇，好似要叫做咩啊？光宗耀祖，有啲日本明星嚟到香港嗰度取景咧，亦都影到香港系好靓。 靚、好有特色的感覺啊！我自己都很喜歡廟街呢個地方嘅，特別咧係見到啲人喺無啦啦街度唱歌啊咁啊，其實好混亂嘅地方，但係會覺得啊好有香港嘅特色喺度。好啦，咁我哋講一講咧就一個國際嘅即係政治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就呢個卡塔爾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出咗嚟啦。卡塔爾咧就開嗰個卡塔爾航空咧就叫做俾人哋即係圍住咗，唔俾佢嗰啲航班去飛啦。咁點解咧？我哋可以睇一睇一個蘋果動新聞，約莫咁樣講講，即係俾大家觀眾睇，係啦，究竟發生咩事？ 卡塔尔断六亲，民众盲抢食，全让军变，国王随时要落台啊！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冇买 就有啦。 一难怪出现呢股盲抢潮嘅，自星期一被波斯湾邻居孤立，甚至封锁海陆空路交通之后，食物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嘅卡塔尔。估计存货只系挨到三日咋，民众自然熬底啦。怪就怪你哋政府唔埋堆啦吓。外国传媒报道，以沙地为首嘅呢班中东国家，其实忍咗卡塔尔好耐噶啦。2013年继位嘅塔米姆继承老豆世界仔外交路线，唔知俾美军进驻，同继续部署海外最大空军基地，仲唔敢得罪激进组织添。呢个有中东 CNN 之称，由当局资助成立的半岛电视台，2002年批评过沙地皇室，搞到对方撤走大使5年，仍然冇有拍。多年嚟继续批评中东的极权政府。3年前在沙地同阿联酋力撑埃及军队，发动政变赶穆尔西落台之后，仲大唱反调。当局被认为是想借个台扩大区内的政治影响力啊。有知4月嗰阵，当地有皇室成员去伊拉克猎鹰，结果被亲伊朗民兵同阿盖德分支绑架，当局给了大约78亿港纸赎身，被闹爆等同支援恐怖主义啊！积落咁多牙齿印，最终咪断缆咯。有评论认为，卡塔尔同周边国家断缆之后，唔知断水断粮啊，连2022年主办世界杯个场都冇了起，因为空域细细，又俾班 unfriend 包围。卡塔尔航空来往多哈至各国的航班已经要兜伊朗出去，甚至暂时停飞了。对外受敌，对内仲随时冧灯。事关区内正盛传以沙地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国家正游说卡塔尔军人叛变推翻塔米姆添。有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直言，估计卡塔尔半年内就会跪低，不过卡塔尔就讲明会报复，希望透过沟通解决这场政治风波啊。 是啦，咁返返嚟啦。其实都几好笑嘅呢个新闻，我认为啊，见到咧呢个卡塔尔咁有钱咧，但系竟然就呢个所有食物咧就喺外边运入嚟噶啦，然后嗰啲即系叫做建筑嘅材料又喺出边运入嚟噶啦。原来咧佢咧一封闭，即系人哋如果一封锁佢咧，就乜都冇噶。一个咁有钱嘅国家咧，完全咧原来系冇一个叫做国内嘅生产，咁你可以睇得出佢几咁依赖石油啦。系啦，咁我哋睇一睇咧，就即系原来咧，佢而家卡塔尔咧就比其他嘅国家咧就叫做断绝咗外交啦。咁就可以睇一睇佢而家咧有啲咩地方咧系冇得飞嘅咧。咁我估咧，其实呢件事咧影响到即系最多香港人嘅就一定系卡塔尔航空啦，咪好多人搭噶嘛呢个航空，好多人就去多哈转机啊，成啊咁样。咁啊，原来咧卡塔尔航空咧有好多班机咧就去呢、这个。埃及啦、巴林啦同埋阿联酋咧，都已经停飞咗噶啦，因为咧佢侧跟嗰啲空域咧，全部咧就已经俾所有佢嘅盟友咧都封锁晒，佢唯一咧只可以飞边度咧就系伊朗啦。你见到而家荧幕上面红色嗰一笪咧，就系佢唯一可以飞，即系叫做嗰个飞机可以叫做喺上空飞过嘅地方。咁啊，即系其实所谓呢一个问题咧，会持续几耐咧？咁有啲人就话可能咧半年咧就卡塔尔就乜都即系点都要投降噶啦。咁佢投降嘅方法系咩咧？咁头先大家喺嗰个苹果洞里面都见到啦。咁啊，佢就有一个半岛嘅电视台咧，专系讲啲好民主啊，懒系好似好西方观点嘅嘢咁啊。咁啊，好多人就话，如果佢真系要投降嘅话咧，可能要执咗呢一间电视台啊，呢间半岛电视台。 因为呢间半岛电视台咧，好多时咧就其实讲好多一啲即系叫西方嘅观点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好受到呢个美国嘅影响嘅。咁啊，佢包括佢讲过啲乜嘢嘢咧？第一样咧就系佢喺零二年嘅时候咧就批评过沙地阿拉伯嘅皇室嘅。咁啊，然后咧。2010年嘅時候咧，佢又好似半島咧，又好聲援呢一個叫做阿拉伯之春嘅。咁啊，2013年咧，埃及總統咪俾人踢咗落台嘅。咁啊，之後咧，半島嗰個電視台咧又去質疑佢嗰個繼位者嗰個合法性啊。咁所以咧，就其實佢身邊啲盟友就好唔中意呢間咁嘅電視台。咁啊，今日咧又有一單新嘅，即系sorry， 應該即系叫做有一單新嘅呢一排咧，有單新嘅新聞啊出咗嚟啦。咁就話咧。美國咧就質疑咧呢一個成個卡塔爾嘅問題咧係俄羅斯搞出嚟嘅喎，咁點解咧？咁佢就話咧俄羅斯咧又叫做再用翻佢最叻做嘅嘢做咩咧？假新聞，假新聞啦，即係佢就原來咧就話咧，要俄羅斯咧就又用一啲方法咧去製造啲假新聞咧，就去推動咗呢一件事嘅發生啊。咁佢就話咧。呢单打假新闻系咩咧？就话即美国就声称俄罗斯咧就制造一单卡塔尔嘅假新闻，就话卡塔尔咧就开始咧同伊朗咧同埋以色列咧就变得更加友好啦。咁然后咧就佢又好质疑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究竟可以即系喺即系美国做总统做几耐咁。咁啊佢话呢单咁嘅假新闻咧就好 arouse 咗好多佢即系阿拉伯国家嘅一个愤怒啊。咁所以因而咧就制造咗呢一个咁嘅事件出嚟啊。究竟俄羅斯當然就一貫否認，不過我自己覺得很好笑，即原來我們一直看那些 Facebook 講的那些內容農場呢，經常就取笑的嘛，即有些人就很反對內容農場，就說經常做一些假新聞出來，我們以為這些東西是很小事，原來很大件事的，即你看到在美國即係做一個總統嘅選舉咧，一啲假嘅新聞咧，關於一啲移民啊，關於一啲叫做有色人種啊嘅一啲假嘅新聞咧，或者關於一啲同性戀嘅假新聞咧，係可以非常咁，即係佢可以影響到成個美國大選嘅結局啊！咁亦都咧，甚至乎如果而家呢件事即係美國嘅指控咧，美國 FBI 對俄羅斯嘅指控，如果係真嘅話咧，佢就即係話。原來啲假新聞甚至乎可以令到咧，即係改變咗一個成個中東國家嘅嗰個地緣政治啦，同埋改變咗成個嗰個外交嗰個問題喺度。咁我覺得啊，原來我哋見到啲假新聞，即係所以我哋見到就應該要即係小心啲啦。又見到又係嗰啲咩大榴蓮嗰啲咧，就快鬼啲 ban 咗佢啦。咁係啦，咁我哋咧睇呢個國際新聞就睇到呢度啦。第三節再翻嚟啊。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城寨有嚟自五湖四海嘅觀點。令你睇得高，望得遠。 好啦，翻返嚟第三節咧，咁我哋今呢一節就去講一講啲青年嘅問題啦。咁啊，啱啱就過完六四咧，雖然都已經有即係幾日嘅時間啦，不過咧我都係即係忍唔住口啊，都有啲嘢想講。咁我諗講咗即係叫做批評中大學生會嘅人已經好多噶啦。咁啊，我都補翻兩句啦，或者唔好話批評啦，我其實想做嘅嘢就反而係解釋緊佢哋諗緊啲乜嘢嘢。點解我咧咁講咧？因為前嗰排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我有另一個節目啦。咁喺花生台裏邊咧，就同李永達同羅建熙咧有另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做高達順風耳嘅。咁我同即係李永達喺個節目裏面咧去即係溝通嘅時候咧，佢就其實唔係好了解咧呢、這個所謂中大學生會嗰班咁樣嘅本土青年咧，究竟係諗緊啲乜嘢嘢咧？即係點解好似民主，即係中國有民主，唔通係一件壞事咩？就話喂，你民主呢樣嘢係一個普世價值嚟噶嘛？你冇理由唔支持嘅喎。咁佢就唔係好明點解啲學生會咁即係去咁反對中國咧有民主 我其实可以有几个问题做一个很简单的 Q&A， 想讲给大家听的。即有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你即我不去讲国家感情了，作为正常人呢都应该要支持平反六四啦，纯粹是因为觉得即情感，不是是作为一个觉得是正义来讲，作为公义来讲，你都应该是会支持民主这种普世价值的嘛。咁原来啲本土派呢，我喺即我综合咗好多人嘅諗法即之后呢，原来佢点諗嘅呢，佢就觉得即同理心就还同理心呢，原来世界上仲有好多惨事呢，就唔值得佢即哀悼咁多样嘢，所以六四就只不过係世界上咁多样惨事其中一样。咁亦都有会觉得呢，六四呢始终呢都係即有一种国家嘅认同同埋民族嘅认同问题喺呢度。咁所以佢哋呢就即对呢六四嘅咁反感。咁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李永达问就话，喂唔通中国呢有民主呢係一件坏事嚟嘅咩咁。咁其实呢喺即係啲本土派嚟讲呢，可能真係一件坏事嚟嘅。点解呢佢哋其实会点諗呢，我就其实真係由头抡一次呢呢个城邦论。咁就话原来城邦论呢，根据城邦论，根据陈云呢呢、这个所谓国师嘅諗法呢，急速嘅民主化嘅中国呢就会呢有一啲叫做法西斯主义出咗嚟嘅。是啦，咁就话原来呢咁样嘅中国呢反而就对香港不利嘅，因为呢中国嘅人民呢就会压迫咗香港人啦。咁所以呢啲咁嘅諗法，我就觉得当然你好多人会觉得喺逻辑上觉得唔啱啦，但你一定要諗下啲本土派諗啲乜嘢，你先可以即係叫做去反驳佢哋。是啦，咁去到即而家呢，咁其实啱啱即呢两日呢就有一个新嘅民调出咗嚟啦，就讲到呢六四即六四普六四之后呢，一啲叫青年人呢对于本土对于港独嘅諗法系啲咩。咁就好 surprising 你好惊讶地呢，就比起上年嘅数字呢，就嗰、那个支持港独嘅青年人呢，即18至24岁嘅青年人呢大幅下降。就由咧30%+支持到咧，就跌翻得个10%+啫咁。咁我唔知呢样嘢就叫做即系俾咗啲咩启示大家啦。但我谂咧，如果你有一啲即系总之凡亲佢啲理念啦，系唔冇乜一啲实质嘅支持嘅话咧，其实好快就消散。就主要咧，其实都系对一个中国嘅不满多咗啦。咁其实有啲事情，其他事情佢冲淡之后咧，就呢啲港独咧，其实就冇办法再行落去。好啦，咁不过呢其实所有青年呢叫做有一啲不满呢始终都系能够理解嘅。咁我哋见到就中国呢或者做好多古灵精怪嘢呢，就希望呢得到呢一个即系香港青年嘅欢心啦。咁包括呢就可能喺啲大学里面呢，好似我之前讲过啦，喺大学里面搞好多嗰啲爱国活动啊，搞好多嗰啲咩上大陆嘅交流团啊，去做 intern 啊，呢啲咁样嘅嘢呢，其实就因为呢今年20周年呢就搞得特别多嘅。咁我可以去睇一睇一幅图啦。係啦，呢幅图系咩嚟㗎呢，咁就有一个呢工联会嘅议员嘅立法会议员，可能大家即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可能都冇乜人识佢。咁呢个人叫咩名，叫陆仲雄啊。係啦，咁呢个人呢就其实可能佢即有啲嘢想讲啦，咁佢就 post 咗两张相出嚟啊。咁佢就係一个叫做为梦想出发嘅一个青年嘅活动呢，就即啲外国嗰啲嘢嚟嘅呢，咁就有张晓明出嚟上嚟讲嘢咁。咁佢就话呢呢个咁嘅活动呢，就将好多青年人呢就摆咗报警板，成个青年活动嘅启动礼呢就一个青年都唔见嘅，喺个台上面全部都係一班老硬硬嘅人喺度啦。咁明报就有一幅图嘅，不过明报好似啲图唔出得，所以呢就冇摆喺度。咁见到好多嗰啲咁样呢啲60岁咁样嘅人呢，就喺一个青年启动礼嗰度呢就好欢呼啊又成。我哋见到其实即系咁多呢啲咁嘅20周年嘅活动咧，讲到好希望咧就得到翻青年嘅一个即系叫做希望佢哋回归之后咧，就对呢个中国有多啲嘅认同感啦。咁你搞多啲咁多啲无谓嘢出嚟咧，我觉得系又浪费钱，亦都系即系令到大家系越嚟越反感。咁讲到去即係青年啦，然后我哋可以讲返即係今日前两日呢就係大陆高考开考嘅一个大日子嚟㗎啦。 系啦，咁啊六月七号啦就开始大陆咧就开始有个高考啦，咁啊原来每年嘅高考咧都成九百几万个青年人就去考嘅，咁呢一年咧就个作文嘅题目咧就更加令人哋即系佢留意啊。系啦，咁我哋咧有两个佢哋喺北，原来佢哋咁样计，即系每一个全国咧有好多份嘅作文卷嘅。咁咧北京嗰份咧就同其他地方唔同啊，好似上海度有一份，有某啲区域有一份咁样嘅。咁啊，北京嗰份当然就最令人注目啦，因为呢个北京城市即系最系一个即系中一个核心嚟噶嘛。咁佢两条嘅作文题目咧都系非常之政治化，大家可以睇下啦，就即系而家咧呢一个嗱，我哋而家荧幕睇嗰个咧就唔系北京卷嚟嘅，咁啊不过都系一条政治问题。咁我哋睇北京卷先啦。北京卷咧呢个问题咧，第一条咧就讲紧纽大啊。咁啊咩为之纽大咧？就系即系其实咧北京就即系其实就系呢个北京好中意讲嘅一带一路啦。佢就话纽大系能够联系作用、起联系作用嘅人或者事。人心是需要扭大凝聚，力量是需要扭大汇集，咁就话而家当今世代咧，经济啊、全球化、啊、文化发展啊、历史传承啊、社会安宁啊呢啲咧，都系需要扭大，咁啊就用扭大嚟写一篇议论文啦，咁咁啊，其实即系大家又都系其实呢啲咁样嘅政治化嘅题目咧，就系、是、想人哋讲咧一带一路咧系即系叫做喺正世界经济上面咧中国嗰个咁嘅角色嘅问题啦。咁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好笑啦，佢就话喂，2049年咧，我哋嘅共和国咧就将迎来呢个百年华诞啊！哇，讲到好大，就话届时如果你要拍摄一幅咧或者几幅嘅相咧嚟显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辉煌成就，你会点样选择呢个画面咧？咁样咁啊，要展开想象咧，就用共和国会为你拍照为题，就写篇记叙文。咁啊，即系其实好好笑啦。咁啊，就好多网友就话：，哇！咁你如果系咁嘅话，应该要即系睇央视嗰个有一个新闻系题目咧，就叫做咩？厉害了我的国咧。咁佢就汇集咗好多懒系中国好劲嘅相。咁啊，如果你形容得出嗰啲相咧，你就应该攞满分啊！呢篇文。咁啊，仲有一个网友就做好笑话。讲起影相，即系共和国为你拍照，最重要系咩？个后面就话我一定要 P 翻张相啊！即系大陆最叻系咩？最叻咪 P 相咯，系啦，佢啊出好多个 app 咧，都系俾女仔去 P 相啊，咁亦都系可以喺呢个共和国，如果佢 P 翻，至少第一样嘢就要 P 翻个天空做蓝色先啦，咁样。咁啊，講到高考咧，亦都係講到呢、這個有一個好得意嘅，即係 BBC 咧就有一個講咗個少少嘅故事出嚟啊，就話咧呢、這個高考咧，除咗呢啲作文題目係一個重點之外咧，仲有另一個重點嘅，就話原來中國有一個小明星咧，叫王俊凱咧，今年咧都係考高考，因為王俊凱咧就係、是、一個 boy band 啊，一個叫唔知咩 TF boy 嘅。組合咧係啦，就去做一個就係、是、個主音嚟嘅，做唱歌嘅。佢咧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咧係難以置信嘅。佢咧係破咗微博咧最多人 retweet 嘅記錄，或者最多人 share 佢嘅記錄。你諗下微博嘅 share 個 rate 已經好高嘅，佢仲要係破，佢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嗰個維持者嚟嘅呢個人。咁、這、呢個男仔係幾靚仔，但係佢究竟係咪真係咁勁，我又唔知喎。咁啊，佢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咧，講緊咧係佢嘅 share rate 係以億計噶。是啊，以億計啊，係啦。咁啊，呢個男仔咧，去考高考咧，就令到全國都好緊張啊，就好驚佢咧會唔掂當，因為咧就話佢原來即係佢咁出名，佢梗係有學校收咗佢啦，好似北京演藝電影學院收咗佢噶啦。不過就要佢考到唔知某個分數先俾佢升上去嘅。咁啊，啲 fans 咧就組成咗一個100人嘅小隊咧，就叫做幫佢補習，就將全國咧最好。好嘅一啲考试嘅资料咧，全部就汇集成一啲最好嘅 notes 咧，就送上去俾呢个王俊凯。系啦，咁呢个17岁嘅僆仔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啊！佢好似上年2016年咧，已经成为全国 唔知依年青嘅首富里边嘅头六位定咁上下噶啦，所以咧呢、這个喺大陆里边咧出一出名咧就好快可以揾到钱啦吓，系啦，咁去到咧呢、這个结即系每一个节目嘅结尾咧，我而家就即系想就每一次咧都可以讲一讲一个 start up 嘅故仔俾大家听啦，因为我成日觉得科技咧就未来一个即系进展嘅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嚟嘅，系啦，咁我觉得几有趣可以分享俾大家听，咁啊最。最近有一隻新的 app 咧，就叫 Monkey 出咗嚟啊，系啦，咁啊呢只系咩 app 咧？就话原来咧有一个系一个好细个嘅僆仔咧，系去写嘅。呢个僆仔咧系几多岁咧？十八岁都未够啊，佢十五岁咋，系啊。咁佢咧就呢、這个僆仔系一个澳洲人嚟嘅。系啦，佢咧叫阿 Ben， 呢个澳洲嘅阿 Ben 咧喺八九岁开始咧已经好中意写 app 啊，写曲噶啦。咁啊，结果咧就俾佢咧误打误撞咧，竟然就唔知写咗个游戏仔叫 Impossible Rush 咧。咁佢咧喺唔知十一二岁嘅时候咧。已經咧就成為咗 成為咗 iTunes 嘅榜首啊，好犀利啊！即係個小神童嚟嘅，係啦。咁然後咧，佢咧就知道自己咧有呢個才能之後咧，就絕學啦。然後咧就去咗咧就要求咧就話我唔想翻學啦。阿爹哋媽咪，不如你俾我去美國度發展啦。咁本身爹哋媽咪就唔俾嘅。咁但係見到佢咁堅持咧，於是最後就放行咗去直谷啦。咁去直谷嗰度咧，點解要去直谷咧？原來就澳洲咧喺18岁咧先可以開公司。咁佢未夠18岁，唯有去美國啦。咁佢喺美國嗰度發展咧，就寫咗一隻 app 咧，係專係俾啲青年人咧，係唔需要即係唔需要 at 人咧，就可以同人傾到偈嘅。咁呢隻 app 咧就叫 Monkey。咁啊，上榜咗5个星期之後咧，佢咧就變咗做又係變咗榜首。佢而家咧用戶量已經超過2亿2000万啦。係啊，咁佢非常之犀利啊。咁呢啲人咧，我哋成日叫佢原來咧97后出世嗰啲咧，就唔係叫 Generation Y 噶啦，佢而家叫做 Generation Z 啊 ，Z 啊，係啦，咁啊就呢班咧青少年比較可能叛逆反叛啦，但係對科技都係嘅零舍敏感嘅，係啦，咁我講呢個故仔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去再有城寨新聞就再講一個俾大家聽。好，拜拜。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